你好，我是黄勇。在我职场十多年的经历中呢，面试过上千名候选人，为公司选拔了几百名人才。人才是公司的核心资本，我作为面试官，能为公司选拔人才，这绝对是一项高端而又神圣的工作。所以在招聘工作上，我一向都秉持谨慎的态度。每当我想招一名员工的时候呢，我会至少看几十份简历，并从中挑选出几份心仪的候选人，才会邀请候选人来公司面试。在面试过程中，希望将候选人的能力和个性可以得到充分体现，我也尽可能的加以挖掘。所以呢，我会观察他的专业度和价值观。不仅如此，当候选人成功入职并成为我的同事的时候，我仍然会在试用期中观察他的实际工作表现，并在新同事转正之前为他做出合理的评价。我觉得自己呢是一位优秀的面试官，也是一位称职的管理者，但在面试和转正这两个环节上却一直让我觉得非常棘手。比如当我面试了几位都不错的候选人，我就开始纠结到底给哪一位发 offer 更好。再比如当新员工入职后，当他的工作表现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时，我就会面临一个更加痛苦的选择，到底要不要在试用期就让他离开，还是先让他顺利转正，以后再想办法让他变得更好。当我领会了 OKR 思维后，以上这类问题就不再让我感到纠结和困惑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想和你探讨我在招聘工作中怎样合理的使用 OKR 的方法和技巧，重点将聚焦在面试和试用两个环节中。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正题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面试。比如我们要招一位 Java 工程师，可能要连续面试好几位候选人，最终再从其中挑选一位最优秀的。如果这几位候选人能力都不错的话，往往呢我就会面临一种选择恐惧症，经过一番纠结，我才会做出最后的选择。很多时候由于我过于纠结，思考的时间太久，当我做出最终选择时，发现心仪的候选人已经找到新工作了，第二候选人呢，竟然也入职其他公司了，我又不愿意接受第三候选人。在万般无奈下，我只能重新再面试一批人，并再从中再次做出选择，同样的路还要再走一遍。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和我同样的感受，我们面试的人越多，却越难招到我们想要的人，往往我们会在选择之中错过许多人才。HR 同事曾经呢就经常提醒我，看到好的候选人不要迟疑，一定要快速拿下他。但我始终认为要招就招最好的人，必须宁缺毋滥。所以招聘低效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对招聘工作的一个痛点。我相信呢这个问题也可能在困扰着你。那么该如何解决呢？然而直到我理解了 OKR 原理并体会到 OKR 思维之后，招聘低效的问题才被我彻底解决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在招聘之前利用 OKR 工作法为这次招聘工作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O 以及可衡量的关键结果 KR。 比如你可以写一个这样的招聘 OKR， 其中 O 是在一周内招聘到一名工程师，KR1 是获得符合岗位需求的十份简历。接下来说说 KR2， 从简历中呢挑选五位可面试的候选人。再来说说 KR3， 从候选人中挑选一位进入 offer 流程。不过需要强调的是，你一定要在自己的招聘 OKR 中为 O 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间周期，目标要高度明确的，而且是可以达成的。此外在招聘 OKR 里包括三个 KR， 第一个是获得符合岗位需求的简历数量，因为简历数量达不到也很难挑选到适合团队发展的人才。第二个是面试者数量，需要确认这些候选人都可以前来面试。第三个是从面试的候选人中选出最优秀的人并进入 offer 流程，如果第一位无法接受 offer，那么可以考虑给第二位候选人发放 offer。 总之招聘 OKR 需要在你真正面试之前就制定出来， 这个 OKR 需要你自己来写，并与协助你做招聘的 HR 同事保持信息同步。这份 OKR 将给你的招聘过程提供一个清晰的目标，你为了实现这个 O 就会按照自己制定的 KR 去执行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一周过去了，你可以和 HR 同事针对自己所制定的招聘 OKR 进行评估和复盘，并持续改进这份招聘计划。归纳下来一共三个步骤，第一步是招聘周期开始前写下招聘 OKR。 接下来说说第二步，与 HR 沟通并同步招聘 OKR。 第三步是招聘周期结束后与 HR 评估招聘 OKR。 其实这套方法如果实践下来，感觉效果比较显著，你也可以将此方法呢分享给其他的面试官，并将其形成一种招聘套路，让大家能感受到按照这个做肯定不会错。如果招聘方法不会错，招的人也不会错吗？当候选人变为新员工后，如何在试用期内考核他呢？我曾经是这样做的，一旦发现新员工的工作表现不如所愿，我会私下找他聊，并将我对他的期望再次告诉他，我会给他更多的机会，毕竟新人进来需要磨合。但是每当我去找他聊的次数逐渐增多时，我对他的不满程度也将逐渐增强。不过等他试用期快结束时，我就开始纠结，应该让他顺利转正，还是让他离开团队。尤其对于一些吃苦耐劳的新员工，我非常不忍心做出残忍的决定，但为了团队的发展，最终我必须请他离开。解雇这件事儿不仅让我感到为难，还让彼此感到尴尬，甚至有时候会带来对方的强烈不满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我再次使用了这套神奇的 OKR 工作法，希望能在试用期内愉快地解雇不合适的新员工。当你的团队进来一位新员工，我们通常会将团队成员逐一向他介绍，并在一周内对他进行新员工培训，针对他的岗位要求给出指导意见。此时呢，你不妨和这位新员工一起制定一套彼此双方都认可的试用期 OKR， 让他明确自己试用期中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什么，以及需要给到哪些工作产出。比如对于你刚招聘进来的这位工程师，作为领导的你可以这样和他沟通。这里呢，我截取了一段对话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当说完这几句话后，你需要立即在白板上简要写下他刚才说出的这些目标。未来三个月目标，一是全面的学习业务知识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熟悉现有代码和规范。第三点是独立负责项目并上线。当你写下以上三个目标后，需要他当面确认，可以问他，不知道我写的对不对，你看哪里还需要修改。当他表示认可后呢，你可以进一步向他做引导式提问。这里我截取了一段对话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接下来我继续讲，此时呢，可以看到第一个目标所包含的关键结果已经输出并得到他的认可，你可以立即在白板上将其呈现出来。写下未来三个月的目标，一是全面的学习业务知识。定义 KR1 的一点是写一篇业务学习 PPT， 另一点是做一次业务学习内部分享。接下来你可以使用类似的引导式沟通技巧，逐步帮助他对其他两个目标也分别做出关键结果定义。当所有的 OKR 都制定完毕后，你还需要和他建立一种周期性通信机制，可以问他，为了让你更好地完成目标，我们每周五下班前单独沟通半小时，你看可以吗？最后你还需要坦诚地告诉他，以上目标将成为他的试用期考核标准的参考。你在和他每周一对一沟通过程中，一旦看到了他围绕目标在推进，你需要做的是及时激励。如果看到目标没有做任何更新，你需要再次引导他去思考问题根源在哪里。如果试用期快结束了，他所制定的目标仍然无法推动，我想但凡一位有理想的人都会考虑主动离开团队了。 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你去亲自解雇它。至此呢，这一讲的讲解就结束了。我来总结下，招聘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项必备技能， OKR 可以帮助自己提高招聘效率，也可以在面试时使用 OKR 来选拔人才，更可以在新员工处于试用期时使用 OKR 来考核人才。因此我认为，为招聘制定 OKR 可有效提升面试效率，不会错过优秀人才。另一方面，帮助新员工在试用期内制定 OKR 将有效地考核人才。而作为领导，你需要掌握教练引导式沟通技巧，让彼此快速达成共识。好的人才经不起等待，错过人才是企业的损失。人才没有好坏，只看是否适合。考核适合团队发展的人才需要工具，更需要发挥领导力进行有效沟通。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思考时间环节，请你来思考，你通常会使用哪些方法或技巧来考核加入团队的新成员呢？期待你的留言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